笑容，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，平凡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习惯复制似曾相识的 雨天淹把小孩都哄睡，想起小烟抽没哭脸也就穿路后见，想他想他柴米油盐牵吧，干什么干什么，为家人准备早晚饭，日发晚一发，爱情被婚姻冲淡，怎么算怎么办，这伤人的我哦哦我哦哦，咱们跳又就手中那张考卷，倒退第一次梦已出镜，跑到那题，倒退到当着秋千一边写着我的志愿，我的志愿长大要当警察研究科学，现在每天抱人大腿回家捍卫尊严，想看想看柴米油盐牵绊，干什么干什么，为家人准备早晚饭，跳入围楼，寂寞在控制一对傀儡的手，虚空在机械般的手脚不停的舞动，现在全都交给小孩奋斗，成为英雄不能是我解放离去梦梦，左看右看柴米油盐牵绊，上班下班为家人准备早晚饭，日一番晚一番，爱情被婚姻冲淡，怎么算怎么办，这双人的武功患难，刚看想看柴米油盐纠缠，干什么干什么，为贷款应酬困难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。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。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。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